你冇理由唔玩鸠佢噶，你玩自己噶，大哥，成喺度投白票嘅玩自己，提名胡官嘅玩自己，甚至乎投佢嘅都系。喂，而家我哋嘅系咁戇鳩啊，擺埋個牌出嚟俾你睇嘅啦。 唔係你其實同呢個本土 開唔到嗰啲牌，我唔敢講。冚低咗啲牌唔敢講，打曬牌出嚟嘅。你諗下，連嗰咩咩張志剛都講話呢個胡官同埋長毛係 Angel 啊嘛，大佬。我都唔知點解佢敢打呢啲開口牌。 但係我覺得我好佩服啊張志剛，其實佢係一個非一般嘅建制派嚟，佢寫嘢咧係好理解呢一個民主派。佢所謂嘅口中嘅反對派嘅心態咧，佢係摸得好透徹噶，真係好透徹噶。我真係建議係所有原則派啦，即係或者白票派又好，原則派又好，真係要睇佢啲文。佢係非常之了解反對派點樣諗嘢。 唔係，但我唔明佢點解要打呢張開口牌出嚟咯？我係咪應該逆向思考咧？因為佢咁講，所以我更加 rethink 一下咧。佢擺出嚟嗰啲係咪堅噶？喂，但又唔係喎，佢咁講到佢係 angel， 又係幾 angel 喎？如果頭先我從我嘅邏輯分析同埋預估嗰個現實嘅情況，如果真係咁發生嘅時候， 佢最後尾一句説話仲攞命啊！佢就話：你估習大大咁容易俾你估到嘅咩？幾咁易俾你估到就唔係習大大啦咁樣講，佢咁講啊嘛，真係哇！即係呢個係好犀利，我覺得其實佢仲勁過阿許分鐘，仲勁過阿曾玉成喎。呢條友係佢，即係佢寫呢啲嘢妖敵啊！即係我咁講啊。 咪曾玉成都有妖敵啦，系咁喐下林鄭，都唔知佢堅定流嘅，好似講到成個左派系統。喂，隨時呢啲全部都係啲角色嚟噶，戲裏面屌有啲又扮奸角，有啲扮中角啊，大佬。 即係你黑白臉啫嘛，大家扮。 川劇。 好啦，今晚時間差唔多啦，嘛？ 差唔多啦，三十分鐘啦，大佬真係過。 本來我想講啊，金正男咧，你都 唔係啦，金正男就有嘅嚇，只不過咧就係、是、大家留意一下兩即係後日嘅石破天驚啦嚇咁我同阿教授就講咗。 喂，教授係得㗎呢啲嘢， 梗 係 得啦。 喂，大佬，國際關係㗎嘛， 係啊，搞廿幾年啦， 係啊， 俾你鬥一鬥，用啲好平民化方法出嚟分析政治啊，屌點啊！ 咁啊好啦，咁啊大家就留意一下石破天驚咯， 好，拜拜。Okay.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 Peanuts.com， 我系刘小丽。